عن الناس 在基督的里面可以让他说我们不能来吧这样的话就是把他也不能不看到他们两个声音和声音把他我们说完的两个音乐的声音我应当把他的声音和声音应当把他的声音应当把他的声音应当把他的声音应当把他的音乐声音反正在你可以把他的一个声音听得到就是你的 TV 有一些音乐方式当然的声音和他的音乐作品当然的声音和他的音乐声音和声音和你的声音和如果你不靠你的音乐声音我和你生活得到一个看着你的压力但是当我告诉你当我告诉你当我告诉你 فمررت بزيد فإذا له صوت صوت حبال وبكاء بكاء ذات دانية